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北漂歌手李小佳的故事。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家乡县城的重点高中，却为何毅然放弃前往首都北京报考音乐梦想的最高学府？他能否如愿以偿？毕业求职时他遭遇了怎样的被骗经历？当梦想与现实不期而遇，又是怎样的一通电话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北漂歌手李小佳讲述这些年执着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好，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李小佳和大家分享了他喜爱音乐、学习音乐的一些经历啊，有很多小故事，非常的动人。上次也提到了，你是初中毕业，然后就立志要考这个音乐方面的学校， 对 啊，而且呢，放弃了在长沙的这个机会，要考中国音乐学院，当时考附中，对吧？ 对，附中、 两次考试，一次是在湖南，一次是在北京。 对， 但遗憾的是呢，就是两次都没有到这个录取的大名单里边。 对， 我想很多学习和参加艺考的孩子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种感觉啊，好多好多都来考，那考不过应该也正常。那你当时是在面临着一个中考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对吧？这个附中考不上，但是初中还得毕业，对吧？还得回去参加中考。 对， 那就又从北京返回到 湖南 返回老家， 对， 参加中考。 对， 参加中考的话呢，是你是选择上高中呢，还是选择上继续学音乐方面的学校呢？ 当时候我中考我考完了，考完了以后其实分数也不是很高，结果就又参加县里面的一些什么 艺考， 就是对，县里面也有艺考，那会儿是可以加分，什么体育呀、声乐 啊、 音乐啊，这些都可以加分的。 嗯， 然后我也去考了一下，然后我那个考了县里面第一，对，我记得 考了县里面第一。 对， 那是上了一个什么学校呢？ 上了我们重点的高中。 哦， 对，但是我也没去 啊，也没去， 就是 为什么呢？ 当时候那个校长都还出来，还挺认可我的。 对呀、 然后就说啊，你来我们那个高中吧，就是我这个是一中嘛，就是县一中嘛。 嗯， 他说你来以后，你以后可以代表学校啊，去市里面、省里面，就是参赛 也有机会啊。 对对对， 在唱歌啊。 对，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嘛，然后我就说也没有当时候拒绝。 嗯， 然后我就觉得后来还是想学音乐。 那你在考虑之后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后来我就还是想要来北京。 哦，就是放弃，就是上那个县里边重点高中的这个机会。 对，因为我到时候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来北京不是找老师吗？ 也接触过北京这边的老师。 对对对，然后就有那些附中老师，哎呀，他们其实也是说，哎，让我再考一年。 就是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复习学习，然后第二年再参加那个附中的考试。 但是我那会儿我就觉得可能想的比较多，然后再加之家庭条件，因为 这个艺术 要花好多钱， 对对对、嗯、然后我也没有听那个老师说就是再学嘛、 嗯、 因为到时候一想一下这很大的一笔费用，然后我就没有再跟这个老师就学习、嗯、但是我就是不想回去， 嗯， 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学校啊或者什么的可以学习的。 其实说白了吧，这个老师贵啊，然后你想有一个能够自己负担得起学费的学校， 对对， 来继续学音乐， 对对对， 老师 当时候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 就是北京的这边的老师给你推荐了一个学校， 对，对， 也是艺术学校， 对对对，在昌平那边，然后就去上学去了。 你就留在这儿，在昌平那个艺校去上学， 对， 学音乐， 对、嗯、当时候也他那个学校有附中也有大学， 嗯， 但是附中就是我当时候我是分不清我是唱的是哪种类型 唱法、啊、 因为唱法太多了， 对 对， 咱们一般的话从表面上大家都能理解的，像美声唱法呀， 民族 唱法呀， 通 俗唱法呀，这大概就这三个方向， 对， 但是作为专业的来讲，从你们的那个角度，那里边可就细致多了 哈。对，然后我当时候就是、嗯、然后去那个学校嘛，然后人家说哎小姑娘你要学哪个，就是那个招生办问我嘛、 啊、嗯， 你得选择呀， 对， 然后我就说音乐系，对，确实也教音乐系嘛。 嗯嗯。 他说音乐系是不招附中的。 哦。 但是有流行声乐系，就是唱那种流行歌啊、 哦、 或者通俗歌啊。 哎。 他说这个是招那个附中的。 嗯。 他说正好已经有了十来个小孩跟你差不多大的。 嗯。 他说你们到时候就可以凑一个班。 哦。 就一起学习。当时我也是糊里糊涂就学了那个流行、 嗯、 就是通俗。然后学了一年，不对呀，我说这跟我之前唱的山歌不是一种风格呀、 嗯、你以前是唱的山路十八弯的那种， 对对对对、哎、然后我就说转系，它可以是三年的附中、 哦、也是附中的性质， 然后四年的那个本科嘛，就学七年嘛、 哦、就是一气呵成的连续学下来， 对对对、 嗯、 转系就是考试你过了以后就是大学生，然后我就考了、 嗯， 考完了以后考上了嘛， 这回考过了， 对、嗯、这回考过了，然后就四年嘛， 哎， 就四年的本科嘛。 那包括在这个前两年的这个附中性质的这种学习、 嗯、 到说后来这个进入这种本科的学历的学习、 嗯、 那其实这些学习都是要需要家里大力的支持，是吧，你得想办法得把这学费的问题解决了， 对， 虽然不像那个单一对一跟那个声乐老师学那么贵， 对， 但是学校里还是要收一定的费用的， 对，特别是这种艺术学校、嗯、它是就是会比那个像音乐学院翻一倍的那个价钱、 哦、 就是， 所以家里可能能够支持你解决一部分，是不是也需要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一部分？ 我是从大四开始出去的、 哦、 对，大四因为你要面临的 面 临去 社会， 对，然后去社会那会儿就是也经常会有一些来学校招生的，就是到快要毕业的时候、 哦、嗯， 我记得我还被骗过， 哎呦，就是来说的是挺好的，然后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好多什么文化传媒、 哎、 就是他有的是真的，但有的是打着那个幌子，打个比方他是说什么演艺公司啊、 嗯、 说什么签约的， 对， 然后 有的就是专门为了骗你报名费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 这样 就是这样、嗯、你一签字好合同你就签了，你改不了了，而且你之前那会儿你又不懂， 对，所以这里边也有好多的这个经历哈、 啊、对、 得去面向社会来去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啊，这个路其实走起来并不平坦， 对， 嗯，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确定好了自己的风格了？ 确定好自己是民族的， 民族唱法， 对， 嗯，说起来呢，这个民族唱法并不容易，因为从现在这个市场来看啊， 嗯嗯， 它不如那个什么唱个摇滚呐、啊，来一个那个新潮的这些、东西啊，它可能很快它就能有收入，很快就能这个演出里边就火。 嗯、 但是如果你坚持是民族唱法、唱民歌的话，这个路可能会走的会长一些，可能会累一些。 嗯、 这个当时想到了吗？ 这个我都想到了，因为像唱歌就像民族啊，这是美声啊，它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 嗯， 就是你得慢慢悟，就像你的人生阅历一样，你慢慢的知道哎有什么变化，因为它这个是像去找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嗯，虽然说毕业了以后也能够走入社会，能有工作，能有收入，但相比来讲可能收入还不是那么高啊， 对， 这个想要通过这个 民族的唱法唱民歌挣大钱的话恐怕很难。 对， 但是这个工作还必须得做呀，对吧？ 对呀、啊、所以那会儿就是现实跟理想在打架嘛。 对，而且你也离开学校了是吧？ 对、 这个家里可能也会说，你看你都这么大了，你也毕业了是吧？ 对， 你也会觉得 对， 我再伸手向家里要钱恐怕不合适了。 对， 得自己来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其实那会儿也是刚毕业、我相信所有的大学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对，很累吧？ 对，就是大四那会儿，就是因为你面临的很多选择，你要不你还考研呀、或者你是去社会上去工作呀。因为我大四就开始去外面做实习，给那个带那种培训儿童的声乐。 对儿童声乐。 对就教他们嘛，就是也是去积攒一些费用啊、就是去工作嘛。 对， 然后但是这个就是你得长期的那个，完了你以后你就没法自己学习了。自己学习，因为你这又工作又想学习嘛，那会儿我是这样的想法嘛。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应该是很辛苦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个这完全不是说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 对， 有没有说感觉到特别累特别难，说干脆我放弃吧？ 有曾经好久都是那种比较迷茫的、就是像刚毕业那会儿就老想说，要不就是跟，因为很多同学，像我们毕业的几十个同学、有三分之一能留在本专业已经很不错了。 对， 就大部分都是有的回老家呀，结婚的呀，生孩子的呀， 对， 很多。 对， 然后我在这个就是两三年一类都是比较迷茫的， 就有时候看着别人都那样了是吧，他们可能生活的也挺好，也挺舒服，但是自己在这儿这么难，每天这么累，是不是值得、也会产生一些动摇。 对对对，就是啊、要不就是回老家呀，怎么怎么的，就想很多。其实我毕业以后就是好多那种就早九晚五的工作、我都面试不上，因为他们觉得、啊，你艺术肯定你胜任不了这个工作。然后，但是有一次就是那种销售，那种北京那种考试试卷那种、 销售， 就有点像销售一样的，但是 销售那个复习资料是吧？ 对，但是是他们那个就是自己弄的、 哦， 自己就是自己有一套系统嘛，然后底薪很高，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动摇了，动摇了就去上班，因为我也面试上了嘛。 对。 对，我就去上班，然后就没习惯，我一直都是没有早九晚五过嘛， 对， 就是 没有那么规律过。 对，没有太规律，因为那会儿就是上培训中心、都是 下午 都是下午上班。 对， 就下午因为等孩子放学了呀，然后你就开始上、 有可能会拉点晚啊，熬点夜啊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很少早起。 对对对、然后那会儿就早六点钟就起来，然后就去，然后上了几天以来，就老是在想，哎，这是不是我想要，就是就这样一直这么上班了？然后就在我上班的期间，然后就有一个玩得好的一个同学，然后 大学的同学， 大学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说啊，你都改行了呀？就是他很诧异，就是你都改行了，你为什么就是不坚持了？你那么喜爱，就是问了很多问题嘛。这结果打完电话，我就一直在那里沉思很久。 有句话说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对， 你这个音乐专业如果你要是长时间的不去练声，不去练习的话也可能会生疏。 对， 对吧？ 对 啊，当然你还没到那个地步，只不过就是稍微的有点断断续续的那种。 对，我也偶尔会去有演出嘛，那种小演出那种小商演啊、 那会儿那个状态就是反正不是纯音乐了是吧？ 对、 还在上着班，感觉这个音乐呢越来越有这个业余的味道。 对，感觉就是也心里特别不舒服嘛。 其实也行啊，对吧？你做一个工作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业余时间呢把它作为一个爱好，唱唱歌啊，这个表演呀、也行啊。 反正后来还是觉得有点遗憾， 自己还是接受不了， 自己心里就受不了，就是觉得、哎呀，就这么放弃了。从小就是那么，虽然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啊，这些让自己很自豪的事情，一路都是坎坎坷坷的嘛。 对， 然后还是觉得不服气，就是那种心里就是老憋着劲， 还要返回专业领域去再奋斗一下。 然后又想着当时我就要考研。然后就 考研研究生。 对，就是我就说还要往我这个方面发展、 就是还要考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对对对。 考了吗？ 考了 考了 考了，也是 找了老师， 嗯， 然后找老师也是这两年一直在学习， 哦、 就这么个状态。然后 也是一边 工作 演出啊，一边工作，还一边复习，一边考研。 对对对， 嗯，考研你也得学呀、啊，除了复习那些课以外，你专业课也得提高啊， 对 是吧？也得找老师吧。 对，专业课它有文化课，然后还有理论课， 嗯， 就是这些都是必须要考的。反正就是每年的12月底就考试嘛。 嗯，你现在这个有老师吗？ 有老师。 哦，老师是哪一位？ 老师是那个潘淑珍老师，是原来是解放军艺术学院。 哦，那你现在等于是跟着老师是在研究生的状态呢，还是说在学习准备考他的研究生的这种状态？ 就是在学习， 在学习， 还一直跟着这个老师在学习。 哦、嗯，所以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必须得有老师引导才能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对，就是感觉想要再有更深的造诣嘛， 对， 就是然后把自己的专业，因为毕竟有毕业里面有2-3年， 对， 都是没有学习，因为一方面跟经济也有关系， 嗯，对， 然后再有就是老是想着就是挣钱嘛，就是他的就是已经不是很纯粹的学艺术，因为你要跟现实。现实 我很理解、啊、 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群体吧，就是好多人也自己自称啊、 嗯、 北漂歌手， 对，其实我也算 对，所以就是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 对对对， 对吧，然后才能够去追寻梦想， 是、 啊、这个有的人肯定弄着弄着累了，然后就把这个梦想就干脆放弃了，我去别的能生存的更好的领域去发展， 对， 而你们还在这个音乐的梦想当中，那就是说作为歌手的话，那你要是想有经济来源的话，必须要去像什么讲课呀演出啊这样的机会都要自己去争取， 对 对吧，你怎么去寻找这种机会呢？ 就是也有，就是因为你经常在外面嘛，就是可能去教学生啊，或者去教那种中学生啊，还有你去就演出嘛，你会认识一些人、 哦、 他们会觉得哎你不错，然后下次还会叫你， 嗯， 对，就是这样。 是不是有一些专门，啊，这个这些类似经纪人这样的来给你们找一些机会？ 也不是，都是自己一个专业的，就是、 哦、 哪怕就是哎，你我这缺个人呢、啊，然后就找一下， 嗯、 就是缺个女高音、 嗯、 或者缺个男歌手、 嗯、 女歌手，就是他们就会，我们就互相会 互相支持， 对对，互相支持， 嗯，就大家这个怎么说叫抱团取暖。 对对对， 那你这个可能比那个就是有经纪人给拉活的那种可能还要难一点。 对，他是不是那么固定？ 嗯，他不像那种演出哈，那个而且可能点名要唱民歌或者说有这一类演出的机会， 嗯、 没有那种通俗的那个演唱那种方法，什么没有他们的机会多，是不是？ 嗯、 所以要演出。找到这样的机会就不容易，而且是不是这样的演出，他的那个报酬啊，相对来讲比那种特别商业化的那种演出又要低一些。 差不多，估计 差不多， 对，差不多。 啊、 因为我没去 参加过那个，是吧？ 对对对，没去研究他们的报酬。 我想是会低一些。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头，经历呀、名气呀、等等吧。它也会是影响你报酬的一个原因之一，对吧？ 对对对，确实、 嗯、 所以我一直就是想要在更深的造诣、 嗯、 然后考研嘛，然后就是 对对对 对， 假如你等到你那个研究生毕业再出来再去哪些团体再怎么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又更高一点， 对对对 这其实是特别实际的一种生存状态，是吧、 嗯、 要说起来反正应该还是可以支持你的生活和最基础的这种开支什么的， 对，对 所以还有机会在这儿继续跟着老师学习，还想再继续再深入一些， 对 吧？这几年的状态应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这样。因为可能我一直都是就是有工作考研，可能就是都不能拿一个重音拿一个轻啊， 对， 或者什么，所以就是近两年也是老是落榜。 就是考了一次没有考中，然后再考， 对、 然后今年还会再考呗，对吧？那个到年底的时候，积累一定的经验啊，也是希望是 越战越勇， 越战越勇， 现在是。 嗯，其实这也成了你的一个生活的这个 怎么说呢，一部分是吧？ 对， 我不是说我非得考上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有这么一个目标， 嗯， 哎，有这么一个念想，我老在努力着。 对， 其实对于你来说，这个可能更重要。 对， 嗯， 就想着就是以后就是学的话，就不要就像之前那个断的嘛， 嗯 嗯， 嗯， 然后断的就想接起来。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啊， 嗯， 也不是说单纯从一个我能挣多少钱。或者我有多大的那个名气这个角度来去衡量它，一直在你心里都有一种对音乐的这种追求，你始终不愿意放弃它。 对，老觉得放弃了我就感觉人生会有一点遗憾。 对， 就是老是攒着一个劲子啊，我就是，嗯，我一定跟他死磕到底，就是就老有这股劲。对，他不可能都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 嗯， 对，他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哈，你真正能大红大紫，能够出人头地，所谓说全国乃至世界闻名，那个机会可能是很少很少的。 嗯嗯， 更多的在你们的这个追求艺术的这个行列里边，是普普通通的一些朋友啊，是做演员也好或者做歌手也好，也许唱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演员，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 对， 嗯， 就是 所以你也在享受这个过程。 对，其实人嘛，就是过程是很美好的， 嗯， 因为你当时候在奋斗的时候， 嗯， 你就感觉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对， 等你真正达到那个地方，你感觉就是会停滞不前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啊，你已经有这么高的那个造诣了，或者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劲了。 嗯， 其实你最美好的时间就是在 一直在向上努力的这个阶段。 对对 对，当你真的老了以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是觉得是心里边特别踏实的那种感觉。 对， 我这一辈子我没有虚度光阴。 对，嗯， 也希望你在这条路上呢能够走下去，早日实现自己的更多的梦想。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日从家里出来，也在家中过来，想在千条路呀，换洒万朵花，日从家里出来。